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要学习数据结构与算法。你是不是觉得数据结构和算法跟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一样，是脱离实际工作的知识呢？可能除了面试，这辈子也用不到。尽管在大学的时候，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都会学习这门课程，甚至有很多培训机构也在培训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据我的了解，很多程序员对数据结构和算法依旧一窍不通，还有一些人也只是听说过数组、链表、快排这些最最基本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稍稍复杂一点的就没有概念了。也有很多人说自己实际工作中根本用不到数据结构和算法，就算不懂这块的知识，只要 Java API 开发框架用的熟练，照样也可以把代码写得飞起。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很多大公司，比如 BAT、 谷歌、 Facebook 面试的时候都喜欢考算法，让人现场写代码。有些人虽然技术不错，但是每次去面试都会跪在算法上，十分可惜。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大公司他就喜欢考算法呢？校招的时候，参加面试的同学们通常没有实际项目经验，公司只能考察他们的基础知识是否牢固。社招就更不用说了，越是厉害的公司越是注重考察数据结构和算法这类基础知识，相比短期的能力，他们更看重的是你的长期潜力。你可能要说了，那我不懂数据结构和算法，我照样找到了好工作呀，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学了呢？当然不是。你别忘了，我们学习任何的知识都是为了用的，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自然也不例外。如果你是一名业务开发工程师，你可能要说了，我整天做的就是数据库的增删改查，哪里用得着数据结构和算法呀？没错，大部分业务开发平时的工作就是利用已经封装好的现成的接口类库来堆砌翻译业务逻辑，很少需要自己去实现数据结构和算法。但是不需要自己实现并不代表什么都不需要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类库背后的原理，不懂得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你如何能用好用对这些接口和类库呢？存储某个业务数据的时候，你该如何知道应该用 ArrayList 还是 LinkedList 呢？调用了某个函数之后，你又该如何评估代码性能和资源消耗呢？作为业务开发，我们会用到各种框架、中间件和底层系统，比如 Spring、 RPG 框架、消息中间件、 Redis 等等。在这些基础框架中，一般都融合了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设计思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KValue 的数据库 Redis 中，里面的有序集合是用什么数据结构来实现的呢？为什么要用跳表来实现呢？为什么不用 R 叉树呢？如果你能弄明白这些底层原理，你就能更好的使用它们，即便出现问题也很容易就能定位。因此掌握数据结构和算法，不管对于阅读框架源码还是理解其背后的设计思想，都是非常有用的。在平时的工作中，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应用到处可见。我来举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例子，如何实时的统计业务接口的 99% 响应时间呢？你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每次查询的时候，从小到大给所有的响应时间排序。如果总共有1200个数据，那么第1188个数据就是 99% 的响应时间。很显然，每次都用这个方法查序的话，每次都要排序，效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堆这个数据结构，用两个堆就能非常高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在互联网上的技术文章、架构分享、开源项目满天飞，照猫画虎做一套基础的框架一点也不难。我们就拿 RPC 框架举例，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人做出的 RPC 框架架构设计思路都差不多，最后实现的功能也差不多。但是有的人做出的框架 bug 就很多，性能一般，拓展性也不好，只能在自己公司仅有的几个项目里用一下。而有的人做的框架就可以开源到 GitHub 上给很多人用，甚至被 Apache 收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我觉得高手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细节。 这些细节包括你用的算法是不是够优化，数据存储的效率是不是够高，内存是不是够节省等等。这些积累起来决定了一个框架是不是优秀。所以如果你还不懂数据结构和算法，从来没有听说过大欧复杂度分析，不知道怎么分析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那肯定说不过去了。那我们再说回来，什么是编程能力强？怎么才算代码的可读性好呢？是健壮吗？还是拓展性好呢？我觉得这个没法列，也列不全。但是在我看来，性能好坏起码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但是如果你连代码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都不知道怎么分析，你又怎么能够写出高性能的代码呢？你可能会说，我在小公司工作，用户量很少，需要处理的数据量也很少，在开发过程中不用考虑那么多性能的问题，完成功能就可以了，用什么数据结构和算法差别根本不大。但是你真的想十年如一日的做一样的工作吗？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程序员35岁之后很容易陷入瓶颈，被行业淘汰。我觉得原因其实就在这里，有的人写代码的时候从来不考虑非功能性的需求，只是完成功能，凑合能用了就好。做事情的时候也从来没有长远的规划，只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已经满足了。我曾经面试过很多大龄候选人，简历能写十几页，经历的项目有几十个，但是仔细看下来，每个项目都是重复的堆砌业务逻辑而已，完全没有难度递进，也看不出来什么能力提升。久而久之，十年的积累可能跟一年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人又怎么能不被这个行业淘汰呢？如果你在一家成熟的公司，或者 BAT 这样的大公司，面对的是千万级甚至亿级的用户，开发的是 TB、PB 级别数据的处理系统，性能几乎是开发过程中时刻都要考虑的问题。一个简单的 Array List、Linked List 的选择问题，就可能产生成千上万倍的性能差异。这个时候，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意义就完全凸显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去学，可能你真的这一辈子都用不到，也感受不到它的好。但是你一旦掌握，你就会经常被它的强大威力所折服。之前你可能需要费很大的劲儿来优化代码，需要花很多的心思来设计架构，用了数据结构和算法之后，你很容易就能解决。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并不是为了死记硬背几个知识点，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时间、空间复杂度的意识，写出高质量的代码，能够设计基础框架，提升编程技能，训练逻辑思维，积攒人生经验，以此来获得我们的工作回报，实现你的价值，完善你的人生。所以不管你是业务开发工程师，还是基础架构工程师，不管你是初入职场的初级工程师，还是工作多年的资深架构师，又或者说你想转行去做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热门领域的程序员，数据结构和算法作为计算机的基础知识、核心知识，都是你必须要掌握的。掌握了数据结构和算法，你看待问题的深度、解决问题的角度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样的你就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拿着生存利器行走世界。数据结构和算法会为你的编程之路甚至人生之路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最后我想听你谈一谈，你为什么要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呢？在过去的软件开发中，数据结构和算法在哪些地方帮到了你？欢迎留言与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